歡迎大家收聽 Sci-Fi 全面睇，我是 Tasco， 我是韓永。 今個禮拜咧唔係咁多戲上播。 跟科幻有關嘅 係啦，係啦，係啦。 我勉強問邊？ 我今朝咧真係睇咗套唔係科幻片， 係啦， 畫皮啦。咁啊，其實係以前啲好舊嘅民間傳奇裏面成日做嘅一個古仔 啦。 係啦，係啦，電視就民間傳奇咯，做過好多次嘅。咁啊，一樣攞出嚟發揮， 都幾唔同嘅。 係啦，咁除此之外就好似冇乜嘢，係咪啊？係啦，啊咁我未睇你話嗰啲 heroes 嗰啲喎。 哦，咁啊， 都會再睇翻。 冇講啊。 冇錯啦，咁上個禮拜二十世紀少年林，唔知大家有冇入場睇啦？最後。係 啊。 咁啊，都似乎係睇過漫畫嘅朋友咧就中意，冇睇過人咧。就嫌佢啲節奏啊嗰樣嘢啦，即係又話 可能交太得滯啦，係咪啲時空 唔知啊，好多嘢鬧啦，總之係啦。OK， 咁我哋講講我哋嘅呢個 email address 啦，就 tasukusf@yahoo.com.hk 嘅， 傳出嚟啦。 OK， tasukusf@yahoo.com.hk 嘅。嗯，咁如果有咩意見啊，或者有啲咩報料咧，都可以隨時 email 我哋嘅喎。OK， 咁我哋講翻個頭先嗰套戲啦。咁啊畫皮咁， 其實就如果根據翻聊齋個故事好簡單啫，大約400字到嘅啫喎。 大概係點嘅咧？原本 咁咪有個書生咁啦，都係小康之家啦，唔好有錢咁啊，救咗一個應該即係旱災之類嘅女仔翻屋企啦。咁實際上發現原來個女仔其實係個 女鬼咁樣， 女鬼咁啊咁啊變啦，佢喺個窗嗰度望落去，見到原來佢係其實好恐怖嘅，只不過就 換面 啊，畫咗塊個靚女嘅面咁黐上去咁啦， 即係用紙畫嘅， 係 就唔知點解跟住會變咗人樣㗎啦咁。 哦，係， 咁唔係佢發現咩？唔係佢老婆發現咩？ 係佢發現。 哦，佢發現嘅。哦， 咁啊， 佢 嚇到腳都軟埋啊，咁跟住有個劍客仗義幫忙收咗只妖怪咁啦， 冇錯 咁。其實早期都拍過啊，除咗邵氏片之外，鄭少秋都拍過套叫《陰陽法王》啊，鄭少秋同 黃祖賢。哦，好似係啊， 黃祖賢啦， 係都係講畫皮。黃祖賢做嗰只女鬼， 係改到七彩啦嗰個就。 但係佢係好嘅喎。 佢俾只個陰陽法王逼嘅啫，嗰 係咯，即係玩翻倩女幽魂。 係類似啦，好類似陰陽法王，係咪倩女幽魂嘅 feel 啊？ 係。 咁或者周迅依套又點咧？ 其實呢走唔甩倩女幽魂嘅影子嘅，因為所有呢啲咁嘅故事呢一定加武俠元素，呢度直情係打嘅，唔係書生，咁主角陳坤啦， 即係越王勾錢嗰個啦， 係啦係啦，無線版係啦，同阿郭善妮，係啦係啦係嗰套係，咁呢套呢佢係做一個將軍咁啦，咁守咗個城咁樣，咁跟住又係講佢喺出面就打咗一啲嘅山賊之類啦，咁救咗個即係女仔返嚟啦，咁周迅啦， 周迅 叫小維啦呢套戲入面，咁跟住呢就開始發生奇怪事囉，就係佢個城呢裏面呢就開始每一晚即係或者隔幾日呢就發生有啲人死咗，咁死嘅死法呢就冇咗個心㗎喎。 哇。 係啊，咁佢哋係想捉嗰啲個人啦，佢哋初都覺得係啲即係可能你當 變態佬， 變態佬啦，即係但係佢都知道那個人係武功好高㗎啦，應該佢可以一劍咁就可以攞到人個心咁，即係佢當係啲即係係咯，即係一個高手咁啦，咁成日想去追佢啦，咁但係唔查唔到嘅，根本就冇完全冇線索，咁跟住咧就開始趙薇咧就係陳坤個原本個老婆啦，係啦，咁佢就開始覺得呢個身邊呢個新嚟嘅女仔咧有啲古怪，咁有咩古怪呢？就原來即係嗰啲好微細嘅嘢嚟嘅，但係佢即係感覺到有啲唔妥，例如嗰啲即係佢 被搶咗老公，梗係唔妥啦。 唔係冇嘅，初佢就係話佢即係可能佢賣啲嘢俾人咁啦，唔知點解佢會賣下啲胭脂水粉咁嘅喎。係。咁有人嚟賣咁，嗰陣初初發曬爛渣唔要啊咁嘅，咁但係咧周迅呢就同佢只係講一句說話呢，咁同埋佢鏡頭都係影佢隻眼咁啦，佢又冇發光嘅，冇啲乜嘢，咁佢可以控制咗嗰個人咁喎，即係佢講乜嗰人就講乜，你要買咁嗰人買，你要乜咁嗰人會買，咁佢都怪呀，嗰啲人好似唔係好尋常 心術咁 啊。咁同埋呢佢有一次呢同佢即係整緊啲布嗰陣呢，即係剪緊布嗰陣，咁其實佢係整傷咗隻手㗎，即係整傷咗周迅隻手㗎。 即刻冇事。 係真係冇事。咁佢就真係唔認啦，話冇你睇錯，邊人你冇剪到我咁啊。咁但係趙薇就好確定佢頭先係剪到佢囉。係咁即係好多蛛絲馬跡，覺得個人開始唔妥。咁同埋當然啦，佢都覺得佢同佢個老公好似 有啲嘢 曖昧。 係啦，佢覺得啦，其實周迅肯定係啦，咁但其實阿陳坤就冇嘅。 OK， 即係佢成日發夢啦，因為佢都知佢有啲咁嘅能力係嘛，咁發夢成日見到佢咯。佢其實發夢本來係趙薇，但係一嘢就變咗周迅咁嗰啲咧，即係開始疑惑咁啦。咁但其實佢就唔中意佢㗎，其實個人佢其實唔中意佢㗎，即係中咗佢啲賴咗嘢咁嘅啫。 妖法 係啊，妖法咁啦。咁中途啦，開始講阿甄子丹出現啦，咁啊。爛鬼嚟㗎喎，人人飲醉酒咁樣流浪漢咁，但係 佢啲豪邁嗰 啲，係啦，但係佢高手嚟嘅。咁原來咧，同阿陳軍咧就以前嘅，即係可以講係兄弟啊。係。行軍就兄弟，咁原來佢以前就帶佢哋添嘅，就是、大哥咁，即係呢一隊軍人嘅大哥喎。 首領嚟 嘅。首領嚟㗎，咁但係佢中途就即係唔講詳細啦，即係最後就冇以前就離開咗啦，咁啊同佢一齊去走去流浪咁。咁點解咧？原來就因為趙薇係。中意咗阿陳坤咁啦，即係生女咁啦， 因女失意。 佢冇失意嘅，其實佢即係本來都唔係屬於邊個，咁但係最屘趙薇就選擇咗陳坤咁啦，即係咁樣啦。咁佢咪冇人離開咁啦，之類咁啦 OK， 佢唔太交代得好詳細嘅。咁總之翻嚟佢就即係冇嘢嘅，佢冇曬錢咁嘅啫，唔知點解啱又流落到呢個城，咁佢唔係有咩心嘅。咁佢哋咪佢哋咪招呼佢喺度啊咁啦，咁跟住佢都唔想留嘅，留幾日咁啊冇錢嘅，主要係。 哦， 系系系，咁啊跟住後屘趙薇就叫佢唔好走，因為我哋呢度發生咗啲問題，即係可能只有佢先幫到佢哋咁咯。咁就話有妖怪咁，原來完全唔信嘅喎，講話唔信有神有鬼嘅，講話甄子丹。咁啊，同埋甄子丹 OK 嘅喎，呢套戲入面佢係嘻嘻哈哈嘅，唔 係 嗰啲唔係嗰啲成日扮酷嗰啲嘅喎，冇嘅喎，係啊係啊 OK 嘅，哈哈哈。 即係做翻自己啦。 係啊 OK 嘅，反而呢套 鬼仔性格嗰啲。 冇錯，鬼仔性格。咁啊講佢。另外咧，亦都中途又佢又識咗一個識法術嘅女仔喎。咁原來咧，佢呢個女仔個阿爺咧，開頭就係去追呢個女鬼嘅。 嗯， 係啊。咁佢就一口咬定話周迅就係嗰個女鬼。咁佢呢個又唔係女鬼嚟嘅，佢話佢係九尾狐啊。 九尾狐。 係啊，九尾狐嚟嘅話佢係。咁啊咁啦，咁結果咁啊，大家咦咁咪一齊去查啦，係嘛？咁就算佢係咪妖怪都好。都有人殺人啦，係嘛？咁都可以幫下手咁。咁結果就一段好似偵探咁嘅故事就開始發生啦。咁都 OK 嘅，我覺得即係中段都係幾好睇嘅，因為武打嗰樣嘢都飛檐走壁嗰啲咧，佢就即係跟住佢哋飛㗎啲鏡頭係。 哦。 係啊 ，OK 㗎，即係拍得 OK 㗎，中間嗰段都。咁啊， 即係真打定嗰啲 CG 嗰啲啊？ 咁啊，真打小威也飛嚟飛去嗰啲，佢嗰啲 CG 位係做喺啲法術度啫，嗰啲 <Okay. S 2>、功夫嗰啲啊，真係人打嘅。咁啊，當然啦，咁最尾又真係好轉折之下啦，咁佢哋又即係又去指證啊周迅咁啦，咁周迅當然亦都有佢嘅辦法，有粒身咁啦，即係玩一輪呢個偵探故事啊，好耐喺度搞咗。咁最尾就即係冇辦法啦，即係已經好似冇人對付到佢咁。咁你又唔可以亂咁殺咗佢啊？你好打都好咁，你冇證據係嘛？ 冇證冇據。 咁啊講甄子丹亦都唔想殺錯人啦，你咪肯定佢妖怪先，大佬你講嘅啫喎。係咪先？你都證明唔到係咪？咁佢中間指證咗好多嘢都俾佢推翻咗嘅喎，即係佢有辦法係啊。咁就後屘咧，咁啊講阿周迅就成喺趙薇面前現身啊。 哦。 係啊，剝咗層皮俾佢睇咁樣。咁 怪物。 係啊，怪物嚟嘅啫。 又點啊？剝咗層皮之後。 好怪嘅喎，我覺得好似哥布拉入面嗰啲女怪咁咯，即係似啲獅子做嘅。佢又唔係一劈嘅，好似肌肉咁咯，但係佢啲肌肉就好似蟲做出嚟咁咯。好似係啲一條條蟲組成嘅肌肉咁咯，咁咯，咁其實你話好恐怖咁，我又唔覺得，我似嗰次科幻片入面嗰啲外星人咯，咁佢又成層皮好似件鹹蛋超人件衫咁除得嘅，一除咗佢係換過件新嘅咁咯，咁其實原來佢就係靠食人嘅心咧去維持住佢呢個皮嘅，唔係生命，佢維持嗰個皮啫，即係佢嗰個樣嘅啫，即係佢唔食都唔會死嘅，佢嗰個已經幾千年道行嗰啲妖怪即係狐狸精咯。咁點解狐狸精係咁嘅樣子我又唔明啊！你變翻狐狸咁似啲係咪？ 我係咪應該狐狸？ 係咯，我呢個設計我覺得有少少怪啦，即係為咗怪而怪。OK， 咁佢同阿趙薇就有個deal啦。咁趙薇話你可唔可以唔再殺人？我就讓我老公俾你。佢就認佢自己係妖怪啊！趙薇話。 OK。 咁又嗰個狐狸精就話。佢話佢為咗呢個陳軍可以唔再做妖怪啊嘛。佢話佢冇嘢㗎，佢唔食心佢就會，只不過會學佢哋咁老咁死啫嘛，即係變翻凡人咁啫嘛。咁佢話佢願意做翻凡人咯，即係佢講佢唔係想害啊陳軍嘅，佢真係中意佢嘅喎。係啊，即係呢套戲一陣講啦，講埋個故事少少先啦。咁結果趙薇同佢真係交換咗咯，咁跟住趙薇變咗 怪樣啦，即係你見過白髮魔女咁啦，咁其實佢都係飲咗啲藥咁變嘅啫，中咗中咗毒嘅啫。但係佢啲妖怪毒就話調轉嘅咯，人嘅毒係越食越黑㗎嘛，佢啲越食越白即係咁樣啦。啊，即係佢見到白髮魔女咁啲人咪，同埋佢話俾人咧，佢就係個妖怪啊嘛。咁後屘咪成個城啲人想追殺佢咁啦，即係原來你殺咗咁多人就你咁之類。咁其實就唔好 make sense 嘅，因為趙薇同佢哋識咗好耐㗎啦，即係其實唔合理。不過佢講佢好多人都係好中意阿周迅㗎。其實成中意添噶，咁嗰啲其他啲將領都係即中意佢嘅。 靚女 係嘛？靚噶，佢套戲入面講佢都幾靚嘅，嚇咁實在都 OK 嚇。咁就咁最尾或者唔講曬俾大家聽啦，咁梗係最尾就大戰咁啦嚇。咁啊，咁同埋嗰個識法術嗰個女仔啦嚇，即係嗰個叫做追魔人咁啦，佢嗰啲啊，咁啊，原來佢一路咧有件法寶咧，但係都用唔到嘅，連佢阿爺都用唔到嘅喎，咁啊要有一個有力量嘅人先去掹出嚟嘅，就係、是、一把劍，咁個劍好短嘅啫，咁但係如果掹出嚟咧，就係好似沙窩入邊嗰啲 lightsaber 咁啊，係啊，個變出嚟嘅嗰個劍鋒係，咁啊試過俾阿甄子丹用一接就冇咗把劍嘅，即係得翻個柄咯。係，即係咁嗰啲係要有法術同埋要有啲，即係唔知有啲乜嘢勇氣咁啦，即係勇者啊嗰啲咁啦。咁最原來佢講咧，佢哋普通嘅劍都係傷唔到阿周迅哋呢啲妖怪，即係你可以急咗去斬咗佢，完全冇事，佢即刻好翻嘅。係，咁起碼都要用佢哋嗰啲識法術人嘅血去開光，咁斬佢先叫做斬到少少咯。咁但係如果想消滅佢，都係唔可能，一定要靠嗰把神器咁啦。咁當然最尾真係掹到出嚟啦，啱啲大家估到啦嚇。係，當嗰個女仔又啟發咗啲嘢啦，經過即係成套戲裏面之後嚇，即係發覺原來唔係一味殺就係辦法咯。咁最尾都唔係講殺噶，咁最尾即係死咗好多人啦。咁喺個山洞度大戰，差唔多死曬啲人都。咁最尾係靠阿周迅嘅嗰啲元氣救翻曬所有人咯。 即係 係啦，佢最尾都肯放棄自己，即係救翻人咯。咁原來都壞唔曬嚇。咁最尾因為陳坤又死咗，趙薇又死咗，咁最尾嗰個女仔都係俾佢自己決定噶。即係佢交還翻個元氣俾佢咁啦，好似龍珠咁嘅。咁最屘佢用嗰個元氣去救翻曬所有人。咁佢唔係會死嘅，佢變翻隻狐狸咯。 哦， 係啊，變翻隻白色嘅狐狸咁咯。咁最屘都喺翻度喺個沙漠度咁咯。咁其實大概個故事就係咁啦，詳細咧大家可以入場睇嘅。 都幾人性化。 哦 ，OK， 好，咁我分析一下啦，講少少啦。咁呢套嘢其實我哋覺得咧，今日喺度恭維片啊。咩叫恭維片咧？咁其實就係以前嗰啲 鬥心鬥角啊， 就係影啲床頭啊、房間啊，喺間屋裏面行嚟行去啊，嗱嗰啲就恭維片啦。嗱，其實嗰啲咩家好月圓有少少係呢只啊。咁當然佢呢度就冇咁即係講埋啲嗌交嘢啊咁啦，即係佢就要嗌交都講啲比較文雅啲嘅嘢咁啦。 咁係古裝片話曬。 係。咁同埋咧係主要咧係講兩個女人咧喺度勾心鬥角嗰種，佢又唔係勾心嘅，因為趙薇就冇機心嘅。大家諗趙薇咧，跟 Billy Bar 唔係喎，呢度調翻轉趙薇好靜嘅喎。 哦。 係啊，我係未睇過趙薇演嘅古裝啦嚇，係呢個樣嘅。咁絕對咧就唔係話喺三國入邊咁做翻小燕子。 係 啊，唔係小燕子嘅，完全係。係一個賢淑嘅老婆嚟㗎，喺呢套入面係，係啊，咁反而阿周迅咧就好大嘅演出嘅，即係由佢平時成日扮嘢啊，喺度扮啲楚楚可憐嘅孤女啊，咁佢哋踢爆佢啊嘛，中間話根本查過啲户籍，佢話嗰個咩富商嗰啲人根本一早死曬，亦都冇女嘅咁，跟住佢又扮嘢喺度喊咁，其實係啊，我呃咗大家，其實我唔係佢個女，其實我丫鬟嚟嘅啫， 係 啊，咁即係好多大話嘅，咁但係佢啲戲又真係做得幾好嘅喎。係啊 ，OK 嘅，即係戲裏戲外都做得唔錯嘅，老實講。咁但係當佢要做潑辣嗰陣，佢亦都好辣嘅喎。咁我好覺得咧，呢套戲咧，其實佢影射緊大家去即係草二奶啊。 哦。 係啊，真係㗎，唔係講笑嘅，即係有兩面嘅。你可以見到佢好似好 楚楚可憐， 好可憐啊！即係好係啦，好識得點體貼啊！啊，斟茶遞水啊，擔埋拖鞋。咦？但係佢另一面亦都可以好可怕嘅喎，即係可怕，梗唔係話變咗怪物啦。原來佢鬧人啊，嗰陣都一樣都喺入邊，都一樣好潑辣嘅可以。呢個係周迅完全做到嘅，啊，即係好可憐，可憐嗰陣你都覺得佢好可憐。哇！佢惡起嚟嗰下，你都覺得幾得人驚。 佢嘅演技嘅大考驗。 我唔係講變怪物得人驚，變咩？我唔覺得得人驚，佢鬧人嗰陣我都好得人驚喎。係啊，咁啊，即係 OK， 大家去感受一下。即係我覺得一班演員咧，反而呢套戲入面咧，係我覺得係有用力去演出嘅喎。係啊，我趙薇喺裏面絕對用力過喺三國添啊。 我覺得係可能角色有得發揮啦，係啦， 都係嘅。你話睇依套都係比較 drama 啲啦，都係。 哦 ，drama 㗎，其實我見到中場有啲人頂唔順嘅，因為佢可能以為入去打，其實打唔係打咁多嘅，即係佢有打啦，當然，但唔係多到咁咯。中間有好多文搶，但係我覺得反而 OK 嘅喎，我覺得個張力喺度喎。 但係似乎個廣告啲推套戲都係用武打或者特技片去推嘅。 佢唔止，佢仲好多嘢嘅，又話啲景點靚點靚。咁仲有啊，又話周迅點樣露背咁。咁但係咧，我話俾大家聽咧，嗰個周迅露背唔止露背啊，成個後面係冇著衫嘅 ，OK， 係替身嚟嘅。大家唔好有幻想啊 ，OK， 替身一個 OK。啊，冇嘢，冇鹹濕嘢睇嘅呢套嘢 ，OK， 大家唔好。 好正常 嘅。好正常嘅，係一套探討一個大婆同二奶之間嘅關係嚇，同埋兄弟可唔可以即係大家可以嚇，即係共享一個女人啊？呢啲咁嘅，即係講呢啲嘢嘅，根本係好係啊。咁大家睇下啦 ，OK， 都唔係科幻，所以唔講咁耐啊，係咯。 OK， 嗯， 咁啊係喎，有個依套 咁快講呢度？哦講嗰個賣飛嗰套 戲好似有啲特別嘅賣飛方法㗎喎。 哦，係啊！如果你去時代廣場睇嘅話咧，原來你可以用一個佢哋叫做乜嘢話？叫做流動氣票。 流動氣票 嘅服務啊。 由電信盈科公司同埋UA 唔係就係時代，所有 UA 都有提供流動氣票嘅服務。 係。 而佢依個流動氣票之中，仲有另外一樣特別嘅嘢，就係會用到。而家我哋要介紹嗰樣嘢啦。 哦，即係流動氣票就咁買飛。 啊，就咁買飛。 哦，係。 去到你 好啦， 你個電話會收個短信，你用個短信去換飛。 咁佢有一種新嘅嘢咧，就叫做 QR 曲喎。 QR 曲係。 係啦，咁其實 stand for 咩咧？就係 Quick Response 係 曲咁啦。 咁係99年由日本一間叫 Denso Wave 嘅公司發明㗎啦。 94年 嚇。 係啊，94年係咯。 咁 其實乜嘢嚟嘅？形容下俾大家聽。 是利用手提電話內置的數碼攝影之後呢，就可以經過一些軟件將那些類似巴曲的即是這個 Q。 其實它是巴曲的一種，其實大家可能都不明白。其實呢，大家如果有看過很多日本雜誌或者買日本玩具扭蛋都有的。其實順便你會見到有個呢，四方形 格 仔，四方形黑白格仔。 而家啲新嘅電腦 跟住呢，有三隻角上面呢係四個小嘅四方形嘅。咁大家有冇見過一嚿咁嘅嘢？如果大家記得係喎，我見過一嚿咁嘅嘢，呢個係一個特殊嘅巴曲，係比較新啲嘅。其實都係咗巴曲嘅一種。咁呢日本非常流行，咁就係 一個 QR 曲，係一個正方形嚟嘅，一點點一點點黑白咁樣嘅。係啦，咁就 QR 曲啦。咁呢樣嘢呢，其實呢香港呢就好新嘅，其實引入咗香港用嘅嘢係極少。咁但係原來喺日本啊、韓國啊，已經係好多人用咗好多年㗎喇。 好似台灣都開始幾 台灣 OK 㗎喇都嚇。但香港呢就唔見到即係有大量嘅使用啦，因為政府可能冇打算去推行，因為呢個一定要配套先得嘅。咁例如有啲乜嘢呢，手機呀可以配套到呢，唔係架機都得㗎喎。 例如 N95 啊， Nokia 係咪？ 係 Nokia 嘅 N95 啊，同埋 N82 啊，呢啲高檔嘅 3G 機都有嘅。 係啦，其實要 3G 嘅服務配合嘅，咁你知香港都未係好流行啦。 另外 6110N 啦，都之類啦， okay， 都可以嚇。 係。 咁而家暫時香港應用咧，就係頭先講過㗎啦，就。PCCW 提供嘅流動氣票嘅服務啦， 其實就唔止嘅，另外都有啲有啲網上買歌啊，係啊都有嘅。如果講香港，咁咪係咪有個叫做唔識讀 EOLASIA 啊，係咩 Asia 係一個網站嚟嘅， 係 買歌嘅，係啦。咁佢嗰啲歌咧，每一隻上面咧都有咁嘅曲嘅。咁其實大家話咁做乜鬼㗎咁樣？原來咧你係方便咯，因為你可能揀咗啲咩想購買或者點都好啦。咁你揾個機影咗， 手機影咗，然後攞個去個 decoder 嘅軟件或者個 佢就會 一個硬件 變翻解碼翻出嚟。咁解碼乜都得喎，可以係一堆文字或者係一個網址或者係一堆資料。 咁其實呢日本嗰方面呢佢就好多時都會放喺廣告度啦。咁點解呢？因為當你可能搭完車行過地鐵，咁有個廣告又都唔得人睇，係咪？咁就可能你對佢個內容其實有興趣，但可能我冇時間嗰啲。咁我可以呢搵個相機咁影咗佢。咁影咗佢咁我返去慢慢睇囉。唔係影咗幅 poster 喎，影咗嗰個格裏面嗰四方嗰、那個就係、是、QR code。咁返去呢佢就會 relate to 咗佢個網址或者一啲嘢嘅。係啦。咁原來呢樣嘢亦都唔係話商業上可以用嘅，原來你自己都係將你自己一啲 email 或者嘢整嘅嘛。咁發覺網上咧原來係一啲免費嘅網站或者軟件咧，你可以自己 gen 一啲咁樣嘅QR code 出嚟嘅。咁頭先我都試過玩過， 即係喺自己嘅廣告度咁啲人影咗就比較方便翻去睇咧，係咪啊？ 可以咁講，即係佢其實係乜都得嘅，即係可以係你個名嚟任何嘢㗎，你輸入任何嘢入去咧，佢就會 gen 咗個乜嘢咯。咁你 decode 完就變翻你本來嗰段嘢出嚟。 台灣好似有另外一種幾特別嘅使用方法，就係、是、利用加埋諾基亞6110N 嘅內置嘅導航地圖嘅功能，咁就可以去同埋。 哦，係啊 ，Taiwan Walker 嘅雜誌合作， 台北 Walker 即係 Hong Kong Walker 嗰本啦，其實就係嚟自 Tokyo Walker 啦， 就可以喺咧、就可以帶你去一啲新開嘅店啊，同埋啲便利店。 你喺雜誌度咧見到嗰個廣告啦，或者嗰個介紹啦，咁你影低佢呢個曲啦，咁原來佢成程可以喺個地圖度帶你路點樣去嘅喎，係啊，所以其實係 OK 嘅，佢即係其實呢個曲咧可以對應好多使用，你諗得到點用就可以點用嘅，咁其實非常好嘅，咁但係我唔知點樣香港， 希望香港都可以真係有人推廣下呢樣嘢啊，係 啦，咁其實網上就大家有啲講有啲原因嘅，咁就話咩冇啲誘因啊，咁啊叫人哋就好難叫人哋轉用嘅，咁其實本身呢樣嘢有咁多嘅方便，即係好似八達通咁，咁。 其實唔需要一定有內置解碼器啊，咁你翻落電腦，你 download 個軟件，佢一樣睇到，咁其實問題 唔係，但問題就係你冇乜電話咩係已經 built in 啊嘛，相信嚟日本咁樣已經可能個機翻都有埋，又或者人哋普遍嘅時候，咁佢自己 download 都冇所謂，或者容易 download。你睇香港而家我想 download， 我都要揾個適合自己個機嗰個軟件，都幾煩㗎，係、 okay. 咁係， 亦都唔係咁多地方應用，咁我會唔會專登 download 個嘢咧？咁 其實應該都幾方便嘅，例如 方便好方便。 正如你頭先講一個廣告咁，如果整個咁嘅嘢，你冇心機睇，即係你好難。你例如搭電梯啊，或者地鐵就最簡單啦，你都係匆匆而來，匆匆而過。你如果有呢個曲，咁你一去， 即係我其實 翻電腦解碼咗， 真係有興趣睇下佢，但我冇時間。我不如影低，咁我咪翻去 翻電腦解碼咗咁可。 因為佢俾你嘅資料分仲多過張 poster， 即係可能有時即係好簡單嘅。我唔係話有時有時間睇，因為我都想知多啲啊嘛，係咪？咁同埋佢可能拎到甚至乎你話頭先帶埋你路啊，做咗好多嘢嘅。係啊，咁只要你諗得到嘅咧，都做得到。 不過可惜就香港政府就暫時未有計劃推行呢 啲嘢。好難啊，因為呢啲咁嘅商業嘢，你路 key 啊，唔係你即係八達通咁，你都搞咗咁多年，而家先叫做有張叫八達通咁嘅嘢係，買乜都得係嘛，係嘛？咁其實呢啲人哋外國已經好多啦，呢啲咁嘅交銀紙係嘛？係咯，都呢啲咁人哋好流行嘅，香港都仲係發展得好慢好慢。咁其實你淨係搭車唔使代散紙啊，已經有好好嘅。 呢、這個當然 係。但香港人好怪，咩都要有誘因，就是、有冇 discount 啊？我用咗張卡平啲我就用。喂，我大佬我都唔明咩事咯，即係但係咁嘅，香港要搞咧一定係咁嘅。係啊，咁就好可惜嘅，即係啲心態麻麻地。係啊，即係有咩著數先咩都咁方便已經有著數啦。 咁係。 係咪咁算啦，係啊，即係我諗香港都興唔到嘅，老實講嗰句，即係我灰少少啊。係啦，咁台灣嗰邊我講咗嗰個雜誌應用未啊？ 未。 係有一份專屬嘅雜誌嘅，叫 QR 便利志啊。 哦，系啊， 系啊，喺2007年1月已經開始發行嘅啦，台灣。你諗下人哋早幾多？ 係一個幾特別嘅互動廣告平台啦，其實係一個。 係啊，咁其實佢係做咩嘅咧？ 咁其實咧，佢就係例如頭先我哋講過嘅代售門票啦。咁佢其實係成本雜誌就印雲呢啲咁嘅曲啦。咁你就、 okay. 例如代售門票啊，或者一啲唔同嘅類型嘅廣告啊，咁樣你可以翻去你用你個電話解碼又得，你用你下載一啲軟件去解碼又得， 即係就唔需要長篇大論咯，係咪？ 咁係一個 係咯， 幾 即係由一個簡介，可能佢就已經拎到去佢個網，個網我又可以再睇詳細咁。 即係好多延伸性嘅資料我可以繼續睇，係咪？ 啊，咁亦都例如，如果你電話已經得嘅，咁你帶住呢部少少嘅書仔，咁你電話嘅透過電話解碼器，你可以得到好多唔同嘅相關嘅資料啊。其實係一個幾特別、幾方便嘅 idea 啦。 唔係啊，其實好好嘅，咁希望真係多啲人會 apply 翻咧。啊，原來喺日本嗰方面咧，唔止咁玩法嘅喎。原來咧，我知道呢個嘅 QR code 咧，本身好似有 30%， 即係佢可以有 30% 嘅錯誤嘅喎。都仲 grip 到啲嘢喎，咁咧就利用呢 30% 咧，佢就玩圖案，係啊，咁啊有整咗成幅係有叮當樣啊 ，map 嗰啲人啊，山天女福星啊咁嚟玩嘅喎， 咁啊更加， 但係佢仲讀到嘢嘅喎，你唔好以為整咗公仔跟住冇啊，佢都仲有嘢讀到出嚟嘅，咁啊好得意。 咁會係一啲黑白一點點嘅嘢係咪咧？ 佢好似有彩色嘅喎。 哦， 係啊。即係可能顏色唔影響佢 read 嘅。 O K。 係啊，因為你轉咗 color 可能唔影響。 咁你 scanner 你都係睇佢個。 係係係。 佢個點嘅啊。 係啊，咁同埋佢甚至乎咧喺一啲巴士站啊，佢就直情唔係話印咁多複雜嘅 routing 㗎啦，佢成又係整一格咁嘅 QR code， 跟住你都咗咁，跟住你個網咪即刻睇到嗰個巴士 routing 咯。 哦，咁我諗日本可能大部分手機已經有呢啲功能啦。 唔係全部。 OK。 係啊，人哋因為日常生活好咩？ 你講緊你而家， 我哋成日覺得咧，你覺得係咪好科幻咧？而家聽係嘛？對香港人嚟講，或科幻片啦，都啲嘢真係有嘢睇。人哋係已經係日常生活嘅現實啦。係啊，所以其實我哋點解會講下呢樣嘢就係咁解啊？有好多嘢我哋覺得係科幻，但其實咧。之間係好暴嘅嗰個，係啊係啊， 要應用其實可能並唔係咁難嘅，只不過有冇心去知 點解唔融合到咯， 啊， 係咯， 咁就講完 Q 啦， 有冇嘢補充？ 冇啦，咁就兌現翻張你之前講嘅奇標啦。 乜嘢？講唔講下？我哋有個網友話想我哋講下呢個嘅統夢喎。 咁講咗統夢先啦，或者 係咪 啊？先兌現。 其實 QR code 有好多資料嘅，不過真係太多啦，或者我哋補充一下啦，因為驚大家悶啊，再講落去。 係咯， 係咯，好，咁啊有位熱心嘅網友啦，咁就佢話好鍾意統夢喎，咁原來咧報料就話咧嚟緊咧，原來 James Cameron 就已經買咗佢嘅版權啦，統夢嘅版權啦，咁就係話會拍戲，咁但係咧就唔會咁快有住啦，因為咧應該係最快都去到2010年才有啦，咁點解咁啊？原來咧 ，James Cameron 咧而家咪搞緊部叫 Aviator 啦，上次介紹過啦。原來咧 ，Aviator 咧就係要嚟試驗嘅。如果 Aviator 嗰樣嘢試過嗰個技術冇問題咧， 係一個咩咁嘅技術咧？ 哦，我又唔記得我有冇揾翻個資料添。其實係一種virtual reality 嘅技術嚟嘅。咁咧就咁大家話咁其實 CG 啊呢啲嘢都唔係話。新嘢嚟㗎啦，咁佢乜分別呢？咁原來佢呢個技術呢就可以令到導演即時睇到成個 CG 嘅效果㗎喎，唔係後期先睇到喎， 哦， 即係唔係對住空氣做戲嘅。 即係係咪都要有個人穿返件藍衫呢？ 唔係佢都要有個人去做 motion capture 嘅。咁但係嗰個人係咪喺個同嗰個真人做緊對手戲我就唔知啦，但係嗰個人都係同步做嘅。 OK。 係啦。咁但係導演呢冇錯啦，即時夾返埋，即時已經睇，但係當然嗰個 version 可能係冇你睇咁靚啦，但係佢睇到個基本效果，佢咪可以導演佢。 哦，咁即係都相對要個演員比對住空氣做戲相對會好好多。 最緊係個導演。 個導演可以睇到大有。 有可能個演員都係對住空氣，咁但係個導演可以話俾佢聽囉。咁如果唔已經拍出嚟唔啱嗰啲咁咪可以咁樣。咁呢個係大家可能都唔明㗎。咁其實呢個技術呢而家其實已經應用喺軍事方面嘅，咁就係做乜嘅咧？就係原來佢可以 清楚， 係啦。咁如果你佢而家有啲嘅瞄準器啦，咁原來佢係直接投射落你隻眼入邊喎，唔係喺外邊睇喎，直接射入你眼球裡面啊。係啊，哇！大家好驚啊，我覺得係咪？其實佢已經係好安全嘅啦，唔知去到第四代定咩嘅啦。咁以前好大嚿嘅戴喺頭度嘅，而家咧好簡單喎，戴一個頭箍。跟住頭箍度咧就有一塊鏡片咁嘢咧，就抌落嚟啲隻眼度咁啊。佢多數就喺右眼嘅，唔知點解。OK， 咁然後咧就有啲似龍珠眼鏡啦。 龍珠眼鏡細舊好多。 係咁梗係啦，但係個原理就差唔多啦。咁咧你睇嘢嗰陣咧就會除咗你見到嘅嘢之外，咦你隻眼會見到多咗啲數字啊，多咗啲嘢嘅喎，好似 Terminator 睇嘢咁喎。咁啊大家咪好得意咧覺得。嗯唔係喺外邊喎，已經喺隻眼入邊睇到嘅喎。咁再進一步咧，甚至 係啦。 唔係你視網膜 嗰度啊。 咁你咁你甚至乎再進一步遲啲咧，可以攞嚟做啲遙距手術啦。咁就將對面嗰個影像就投影去，即係喺好遠嘅一個即係內科醫生隻眼度，咁佢都可以做啦。咁佢經過一啲遙控嘅技術，咁去做呢啲咁嘅手術咁啦。咁呢個技術即係好新好新。咁而家 James Cameron 第一個咧將引入去拍戲。 咁幾得意。 咁就將 CG 呢個 digital character 一樣嘢帶去另一個 level 啦。咁如果樣嘢成功嘅話咧，佢就會將呢個技術再拍落去呢套嘅 統夢裏面。 統夢啦，係啦。 咁或者言歸正傳，交代下統夢其實係咩嘢啊？ 係。哦，頭先嗰個技術叫 VRD 啊。VRD 啊，我唔記得個 VRT display 十分矮啲啦， 係類似，我唔記得係咪 exactly 咪咁嚇，即係我睇過，但我唔記得個牆嗰個名，係咁或者遲啲話翻俾大家聽啦 ，OK， 係啦，咁 啊咪 virtual retinal display， 哦係喎，有個字喺度喎，係啊係啊係， 即係虛擬視網膜顯示， 冇錯啦。咁可能啊 James Cameron 嗰個冇咁誇張，射到指定眼嘅，咁但係佢都係。即時將個 CG 效果 show 到出嚟咯，咁變咗大家做戲嗰陣咧係好似現場咁咯。其實呢樣嘢都唔係冇嘅，拉開少少講咧，原來有啲兒童節目咧，佢哋已經做咗啲現場即時嘅效果嘅。美國，咁佢就由一個真人咧就 motion capture 啦，咁佢演出一個卡通人物咁咯，就佢即刻做嘅，佢啲口型咧即刻配合翻佢講嘅嘢，佢即刻 gen 翻出嚟嘅。咁啊好得意嘅，咁但係當然講係講一個好薯碌嘅卡通公仔啦，就唔可以同 Jim Cameron 呢一個技術即係比較，但有啲類似咯。 因為佢唔係 real time 咁，未至於 real time。 佢個 real time 唔係咁可能都係薯碌公仔啊！你係合係 啊，企喺度咁做啲好簡單嘅動作，即係未至於話行嚟行去嘅，可能佢就係即係喐下頭啊，擰下頭啊，舉下手啊，咁個口冚一下咁嘅啫。OK， 咁好嘅，咁講翻呢個統夢啊。咁其實咧，統夢咧係一個好勁嘅作品喎，咁唔知新嘅朋友係會唔會唔識？咁就係呢個嘅木城杏仁啦，即係如果佢即係中文咁譯呢個台灣譯法啦，其實日文嚟嘅木城乜乜咁樣嘅。係 ，OK， 我唔記得香港係咪咁譯啊？ 唔記得啦。 咁呢位漫畫家咧，咁其實咧當時啊，呢個係一個好轟動嘅漫畫嚟喎，尤其是對美國漫畫迷嘅影響。咁你諗下，連 James Cameron 養得咁中，其實咧大家發覺咧 ，James Cameron 本身拍過嘅 Dark Angel 啊嗰扎嘢咧，其實好明顯啊，係由呢個統夢呢個度有影響出嚟。 可以咁講嚇， 係咁其實 James Cameron 同Leon 啊，這個殺手不太冷嘅路比桑，佢哋都係好鍾意呢啲嘢㗎。即係你見到路比桑拍嘅嗱，這個殺手不太冷又係講個女仔啦，係啦。咁呢個嗰套叫咩鬼嘢話？ Fifth Element 又係啦，咪最舊嗰套叫乜嘢？即係黑貓抄嗰套咧。 咩 啊？個女仔好打嘅 Nakita 啦 ，Nakita 叫做乜嘢？ 咩 中文 花？末路狂花。 末路狂花係咪 Nakita？ 咁其實 Nakita 可以講係呢種女仔出嚟打嘅電影版啊，都叫比較早期嘅一出。 Nakita 咁其實 邊個電視劇添啦？ 係冇錯，香港有做。係咯，咁其實呢類型嘅咧，其實都某程度上咧係有受呢本漫畫影響嘅喎。係啊，即係當然佢哋自己都好中意啲漫畫啦，咁唔係話去抄佢 ，OK？ 即係大家覺得同路啊，係啊。咁所以詹姆斯先買入呢個版權，想拍一套真人版嘅統夢。哇！如果真係拍咗出嚟，真係好好睇嘅。老實講，咁統夢係乜嘢嚟嘅呢？就講呢個女仔，咁佢英文叫做Battle Angel 啦，佢叫Alita 嘛。 係。 Alita 佢英文好似咁叫嘅。咁我哋因為叫翻 Alita 先啦，我唔記得中文佢點譯嘅個名，唔同嘅。咁佢其實係咩嚟嘅？唔係人嚟喎，佢一個 cyborg 嚟嘅。係啦，咁但係咧，佢個腦係人嚟嘅，即係佢成身嘅機器嚟嘅，但係個腦就係留翻個腦係人。 係咪人形嘅咧？ 個人形一個佢外形係一個14歲咁上下嘅女仔啦。咁但係其實佢真正年齡唔知㗎，佢因為個 body 係咁樣係。佢其實咧戰前已經存在嘅，佢初初就講嗰個一個嘅 世界， 即係啦個世界大戰之類或者之後啦，係啦係啦。咁一個好混亂嘅世界嚟嘅。咁咁其實呢嗰時就出過兩個 OVA 版啦。係啦，咁其實我都係睇過兩個 OVA 版嘅啫。咁就後面嗰啲呢我就大概知道，但其實我都未睇過漫畫。咁但我相信後面打得更加精彩。咁其實 OVA 版嗰兩個頭嗰兩個故仔呢其實就有少少係愛情故事嚟嘅。係啦，就佢初初呢都冇個記憶㗎。咁就講有個人執咗佢嗰個頭返去啦。佢機械人嚟嘅啫嘛，大家唔好覺得恐怖啊，機械人嚟嘅。咁就砌返佢咁啦，俾翻個身佢咁啦。咁成件事開始嗰陣咧，佢就好似一個女仔咁嘅啫喎。咁後屘咧，佢就發現咧，原來自己係識得打嘅。 O K。 佢自己都唔記得嘅，但係喺危急嗰陣就發揮佢嘅戰鬥力啦。咁原來好好打嘅啫， 咁但係嗰個人可以砌到咁強嘅。 初初都唔強嘅，咪爛曬咯。後屘咪同佢換嗰個戰鬥嘅型號上去咯。但佢頭用翻嗰個頭咯。咁啊，最緊要咧就係佢中途咧就認識咗個人類嘅男仔啊，即係又可能 teenager 咁。咁啊開始有少愛情咁樣。咁嗰個女仔其實佢個腦都係真人嚟嘅啫，都係人嚟嘅啫。佢唔係真係機械人嚟嘅。咁啊開始中意咗呢個男仔咁樣，咁啊係一個浪漫嘅故事啦。咁但係唔好咧就係即係中間因為有好多戰鬥啦，咁就係最尾個男仔亦都死咗啊。咁變咗夾硬佢就要將佢整埋做呢啲咁嘅 cyborg 咁樣。咁原來一路嗰個男仔嘅夢想咧就係上去嗰個有個類似天空之城。咁由天空之城上面，即係我咁叫住先啦，佢唔係叫呢個天空之城。 即係啲高檔嘅。 係啦，佢上面就係一啲高級啊、有錢啊或者啲 civilized 啲咁。佢哋喺下面嗰個咧就好似垃圾缸咁嘅一個城嚟嘅。咁佢成日就想上去，咁最尾就悲劇啦。那個男仔即係變咗 cyber 之後，咁佢就喺啲咁嘅管道上面想爬上去呢個咁嘅城，結果最尾就跌死咗啦。咁啊完咗噶啦，那個古仔。咁其實係一個即係悲慘嘅浪漫咧，亦都嘅故事啦。咁但係咧，原來咧根據漫畫咧之後咧，咁啲 Alita 咧就即係傷心之餘咧，就加入咗呢、這個嗰啲咩咩死亡球啊咁嘅，即係其實佢好似踩 roller 咁，有啲似打 hockey 咁嘅，即係幾種加埋咁嘅運動嚟，咁係好激烈，同埋會打到散曬嘅隨時。咁全部都係 cyber 去參加。咁結果就開始咗呢個咁樣嘅故事啦。咁即係呢個就動畫就冇再做落去。咁跟住亦都延續到而家亦都有新嘅版本嘅統夢咁啦。咁其實嗰字讀係咪讀統我都唔知啦，即係讀槍夢咁樣，其實是槍咁解，金字邊一個衝啊？ 應該係。 咁呢個日文嘅槍咁解嚟嘅。OK， 咁有冇嘢補充咧？韓永， 冇乜特別。 係啦，咁有冇話呢個統夢係幾多年開始即係？連載嘅咧， 90年 至95係嘛？喺集英社出版嘅 Business Jump 裏邊係嘛？ 係啦。 咁一共發行咗九個單行本啦。 係啦。 係啦。咁啊，係咯。咁原來咧，除此之外咧，咁啊，佢呢個 style 咧，其實當其時咧，亦都有其他嘅係好似啦，大家聽落覺得好熟悉。咦，有啲咁似 Ghost in the Shell 嘅咁。 哦，係。 係嘛？咁原來咧，侍郎正宗嘅同期即係都係嗰啲年代咧。咁而家有幾個作品係類似啦。咁其實 Apple Seed 裏邊 ，Apple Seed 啦，就 Apple Seed 裏邊嗰啲就唔係機械人嚟嘅，佢係人造人，都係佢都係有血有肉，即係 DNA 改造嘅啫。 都有啲純機械 嗰啲人。嗰個機械人咯，即係佢中意嗰個咯，即係 Apple Seed 咪有個機械人咯。但係嗰機械人直情冇人樣㗎啦，好似係幾個鏡頭咁。兔仔頭咁啦， 有少少似嚇 啦。但係我自己鍾意 Apple Seed 多啲㗎，我自己鍾意 Apple Seed 多。我覺得就係佢專登玩 Beauty and the Beast 㗎嘛，人哋嗰度。 係 啊，反而嗰個女仔佢咁醜樣，佢都鍾意佢，係咪？我覺得好睇囉。咁你整我，你假人嚟嘅，你整到好靚仔都得啦，係咪先？我覺得反而唔係嗰回事囉，我覺得係囉。咁另外呢，原來侍郎正宗早期呢有一套更加近似呢套統夢嘅嘢呢，就叫 Black Magic M66 啊。 OK。 係啦，咁大家唔知有冇睇過，亦都 OVA 出過嘅。咁就講一個暗殺用嘅軍用機械人，當然亦都有個女仔嚟嘅。 但嗰個機械人好多。 唔係㗎，你統夢其實佢如果除咗啲衫，佢都係一節節㗎。 OK。 係啊，都唔係話係有肉㗎，都冇，唔係肉嚟嘅。佢個頭係人樣㗎嘛。個身佢都係機械人㗎。咁但係佢畫得似人啲啦，咁嗰個 M66 個直情好似個著衫公仔嗰啲身形，係啊有波裝嘅，我懷疑而家嗰啲著衫公仔某程度抄翻佢，不過唔係嘅，嗰時都係著衫公仔。咁嗰個古仔即係簡單講咧，就係講軍部走甩咗兩個呢啲咁嘅 Terminator 咁咧，其實我覺得係，不過就係女仔樣嘅，係啦，冇錯啦，亦都受當時 Terminator 影響啦，因為其實都係80年代中後拍，可能唔知86、87年嘅嘢，咁啊。即係當時嘅85年嘅啫嘛 ，Terminator 第一集，係啊，咁之後就影響咗日本好多就係呢啲咁嘅 cyborg 真係機械人咁樣嘅。咁當然嗰時都有另外一套叫做Bubble Gum Crisis， 即係吹波糖危機。咁近期都出翻啲玩具啦，就係佢哋啲女仔著嘅強化 服， 跟住咧個電單車可以俾佢再變咗好似撈打咁嘅嘢再著上去嘅喎。嗱，大家唔知有冇見過啦？吹波糖危機，一個藍色、紅色、一個綠色咁嗰個咧，係啦。咁大家應該知係乜嘢？如果大家有留意玩具，咁呢套咧亦都係玩一啲 cyborg 喎。咁當然嗰女主角係人啦，著起戰鬥服打嗰啲就係冇錯啦，打啲係 cyborg， 冇錯。 暴走嘅服務性機械人啦， 係啦，即係其實本來係工人啊咩嗰啲咁啦，咁有啲唔知點解中咗 virus 變咗殺人啊，咁啊即係去專去收拾呢啲咁嘅 cyborg 嘅，係啦，咁都係當其時係好流行、好流行嘅嘢。咁統夢亦都係當時其中一個啦。咁但係統夢當然啦，同佢哋唔同嘅地方咧，就原來佢延伸咗好多一啲即係比較新嘅 concept 嘅。 係。 嗱咁而家大家睇啊，即係高達00啦，咁係咪有個軌道電梯啊？ 哦，係。 啊，佢都有嘅喎。Space Elevator 嘛， 我去嗰個天空城嗰度。 哦，唔止，唔係天空城都唔係上太空嗰程上太空嘅。 哦 ，OK。 嚇，唔係軌道電梯呢樣嘢，當然唔係話係佢哋諗出嚟嘅，係太空總署嘅 concept。即係話你成日咁射啲穿梭機啊，射啲火箭上去運衛星，點解唔起一條電梯一次過？你可以不斷運乜上都得啦，係咪？係嘛？即唔知大家明唔明啊？因為遲啲再同大家再解釋咩叫 Space Elevator 啦。咁當其時八幾年嘅卡通，有好多有玩呢樣嘢嘅。 哦， 係。即係我哋上一次同大家講嘅超時空世紀 Orgas 都係有玩呢樣嘢嘅，係好緊要添嘅。佢就係搶個軌道電梯，所以引爆嗰個時空炸彈嘛。係。係咯。咁另外咧，連納米機械呢樣嘢咧都有講過喎。 都有。 有，所以你諗下幾先進咧？ 嗯。 係咪啊？咁其實都仲有嘅，仲有啲即係連占卜啊嗰啲嘢都有嘅。嗯。 嗯。 係啊，啲咩純量咩波武器啊，我呢個我都唔知係乜嘢啦，係啦。即係其實係啲比較新啲嘅一啲嘅 concept 啦。咁同埋佢裏面講嗰啲好似第一二集咁講啲人會將殺一啲人去攞啲器官去賣啊呢啲。 哦 okay、 其實當其時嚟講呢都算係啲比較新嘅嘢嚟嘅，咁而家可能你唔覺得新啦，甚至真係有發生呢啲罪案啦，係啦，即係當時嘅科技係冇用㗎嘛，你攞入嘅器官都未必一定完成咗，但而家點係可以完成到咧？係咯，咁因為佢故事入面咧，佢講咧所有人嘅乜嘢器官都可以做到出嚟，但係唯一咧就是神經系統唔得，咁所以佢攞人咧啲器官唔係咩器官，就係、是、成個脊柱啊， 成個脊柱， 係啊係啊係啊係啊。咁其實就係咁啦，咁統夢如果詳細就講唔到，因為都幾複雜嘅，係咯。咁或者大家有機會就睇翻個 OVA 啦，咁或者係睇翻幾本即係九本嘅漫畫啦。好，咁呢個應翻我哋網友嘅提供啦，咁同佢就叫我哋講一講呢個作品嘅，咁希望佢中意啦。係，咁除此之外咧，我哋係咪仲有啲嘢未交代嘅咧？係咪啊？超合金大武士啊？ 大武士啊？ 係。嗱咁但冇事，其實上個禮拜就已經出咗街啦，咁啊都見過實物啦，就唔係得個盒啦。咁嗱，佢咦咁啲人話好細隻，但我又唔係，咁我覺得咪又係電池盒 都係 型嗰啲咁嘅 size， 好細唔細啦。即係當然你唔係傳説巨神巨型，但係我覺得都 OK 㗎啦。 OK， 係啦，即係你希望好似舊嗰只咁大隻就唔會啦，從來佢都唔會出翻啦。 好似出翻嗰陣時咁巨型㗎啦。 係咯，嗱，其實佢出翻同超力地咁高係有關㗎喎。 係， 咁我哋講下只合金先啦，或者講少少啦。咁其實咧，只合金咧，佢就特別嘅地方就係佢變形方法係唔跟動畫嘅，完全唔跟啫。 動畫就咁瞓低嘅。 係啦，動畫就咪喺卡通入邊個，佢原來舊嗰合金係完全重現翻卡通入邊個變形嘅喎，已經做到，因為佢個變形方法好簡單， 瞓低咁兩嚿嘢 膊頭，連隻手縮翻入個身裏邊。咁跟住咧就。即係話背脊嗰啲蓋冚翻上啦，咁就嚟塊面嘢都冚翻埋啦。咁跟住，跟住腳板咧就收翻埋嗰幾塊遮住，又變咗個好似繞流尾翼咁啦。咁就係咁多嘅啫。咁啊好簡單，但係當時我哋好中意呢一個玩具嘅，覺得好有型嘅。係啊，咁其實 真係太似車嘅形態。 啲人話似棺材。OK， 咁 OK， 咁新嗰隻咧，佢變形方法完全顛覆咗呢樣嘢啊，係啊，好誇張嘅，隻手啊反翻隻腳度嘅，唔知點解，咁我都唔係好明白。 通常變飛機嗰啲機械人先咁玩 嘅。係啊，咁其實不嬲咧，佢哋變形都盡量重現動畫嘛，但係呢一隻完全唔重現，咁啊可能佢純粹想就翻佢變咗機械人之後嗰個形態啦。嗱，因為佢如果就咁揾個車頭變翻個人頭咧，就變咗大頭仔。 個頭好大，係 啦， 佢腳會勁大。 同埋其實佢變完之後個頭個樣都唔係好同嘅，同本來個車頭係啊。咁所以其實換即係個頭反翻去換個第二個咧，就其實係都好難避免啦。唔係好難避免，咁但係。呢樣嘢我接受，但係點解隻手要反落隻腳度咧？我就有少少真係唔係好明白。 因為通常變飛機先揾呢個嘢玩嘅。 咁同埋好易斷嘅，其實咁樣反上嗰下嘢係啊。咁所以即係玩咗就大家小心啲啦。如果見到大家冚埋嗰啲貨櫃車嗰啲過一陣咧，就避唔開唔到會刮花，去到攞油咁嘅。OK。 通常。 係啦，咁即係大家盡量睇下點樣啦。咁同埋咧，我唔中意佢嘅手掌咧。 啊，佢唔識得做翻個反手揸住佢嗰把劍嗰樣嘢。 可以咩？ 佢話佢夾硬把劍再加支棍咁就咁拳頭揸嘅啫。即係你唔知你記唔記得咧？之前出嗰隻珍寶衫咧，佢反而可以反手揸住自己把刀嘅喎。但呢隻反而唔得，咁我覺得嚇唔係啩？大武士打功夫反而專登做多隻手掌嚟玩啦，係咪？即係我呢樣嘢就比我想象中 反而佢係做到起飛腳喎。 係啦，一隻最要做到嘅就係佢嗰個功夫嗰啲形態啊。係啊，咁呢個佢係做到嘅，咁但係就變咗犧牲咗啲變形啊，或者呢啲乜嘢咯。咁但係呢隻咁我都覺得唔差嘅本身都。咁但係你話玩可以玩嘅嘢，咁你梗係冇啊超力地咁入變壓機啊咁過癮啦，係咪？好啦，咁啊講完個玩具啦，咁有冇唔知有冇補充啦？ 我哋話超力嘅同超力嘅關係啦。 係啦，咁大家知唔知咧？原來咧，大武士啊係超力電磁俠同埋 V 型電磁俠嘅三部曲嘅第三部曲嚟嘅。 但通常第三部曲都好唔似嘅。 我哋一陣間再同大家講翻三部曲嘅一啲嘅歷史啊。咁嗱，咁佢呢個到底乜鬼嘢嚟㗎？點解你會話佢係三部曲嘅？即係超力同 V 型，大家一睇都知佢係兄弟機啦。呢個完全九唔搭八喎，你原來佢兄弟係啊， 其實 三弟 似嘅。 係啦，嗱，咁我講下啦。咁呢個咧就係呢個叫長奔三部曲啊，奔奇部個奔啊。係啦，咁其實咧呢位就係一個嘅監督嚟啦，嚇，係啦。咁咧佢就係佢去諗呢啲嘅故仔嘅，係啦。咁其實咧佢個特色呢三部曲就係玩乜嘢嘅咧？咁就係玩一個大河劇啊！唔知道大家知唔知係咩嚟嘅？ 日本嘅歷史劇啦、 啊。唔一定嘅，唔一定係古裝嘅。其實中間都出現過一啲比較近代嘅故事， 哦 okay、 但係咧好多時都係古裝劇。咁而家大家電視日本仲做嘅就係篤機啦，係大家唔知知唔知啊？篤機最而家仲做緊嘅，咁啊當然裏邊 之前做過嘅已經啊， 係啦係啦係啦，都係嗰啲啦。咁大家覺得話唔係話嗰啲武俠片嚟喎，咁點解會同呢個有咩鬼嘢瓜葛啊咁樣？咁原來咧呢大河劇裏邊咧會講好多呢啲咁嘅人嘅一啲嘅，即係佢第一又唔會好似啲舊機人片咁啦，壞人係壞人壞曬啦，佢都係咧啲壞人原來壞中亦都有佢自己嘅苦衷嘅喎。係啦，咁中間亦都好多啲父子啊，或者嗰啲咁樣嘅 啲恩怨情仇、啊， 恩怨情仇啊，係啊，咁啊加曬落去。其實如果你咁講，有啲似 soap opera 啦，即係如果你夾硬要套嗰啲英文戲落去啊，係啦，就將呢啲元素加咗啲機械人動畫入面啊。咁咧當時咧非常之成功嘅喎，咁你超力啊同 V 型啊好勁啦，係啦，咁 極之成功。 咁嗱，咁同埋中間咧亦都關乎到一啲嘅帝國啊呢啲咁嘅嘢嘅，係。咁啊，尤其是 V 型電磁俠啊，裏面講嗰啲嗰啲外星人啦，佢裏邊 有角嘅， 冇錯啦。咁佢啲外星人其實都係人樣喎，完全人樣，啲面冇藍色、綠色嘅喎。佢唯一分別咧就係 多咗對角， 多對角啦。咁原來咧，原來嗰啲外星人都唔係個個有角嘅喎， 係有貴族先有角。 係啦，佢哋嗰啲有角嗰啲人咧就自稱係貴族啊，就係奴役嗰啲冇角嘅人。當然喺佢哋眼中，地球人都係應該嗰啲奴役啦。 係， 咁原來咧喺佢哋嘅種族入邊咧，甚至乎一啲皇族嘅人裏邊，啲唔係各有各咯。咁原來咧，即係講 B 型啦嚇，原來佢走咗嚟地球，就生咗幾個男主角出嚟嗰、那個，即係佢姓江噶嘛。 江博士。 係啦，咁嗰啲原來就係佢哋啲皇族啲人嚟嘅。係。係啊，咁就係初初俾人困住咗啦，做奴隸，咁後屘就成班人就走爛出嚟，咁見到走嚟地球，咁當然佢知道佢哋會遲早嚟到地球侵略啦，咁就製造咗呢啲咁嘅 B 型電磁俠出嚟同佢哋對抗啊。咁當然對抗嗰部分就好細路仔機械人片啦，咁但係中間咧就牽涉咗好多啲情仇， 兄弟恩怨情仇啊， 冇錯啦， 女人啊， 咁最尾咧原來咧嗰一直同佢哋打嗰個嘅司令官啦，好靚仔嘅喎，係啊，咁原來佢發覺佢都係假嘅沙流灘嘅國痴女，係啊。係啊，咁其實即係最尾就揭發咗啲嘢咧，咁就覺得原來其實有角冇角都唔係咩嘅，其實喺度興奮，係咪？其實呢樣嘢好強調嘅呢啲好嘢入邊。 係。 咁同埋咧，原來 V 型電磁俠咧呢部作品啊，喺海外播映嘅時候咧，竟然咧係對呢個菲律賓嘅獨裁者啊馬可斯下台造成咗關鍵嘅影響喎。係啊，咁都係詳細我哋都唔知啦，呢、這個都係網上資料咁講啦。咁可能佢就係講緊呢啲咁嘅故事啊嘛，個獨裁嘅統治啊，咁啊， 統治啊，人民嘅力量， 自認為自己係比人優秀啊呢啲咁嘅嘢啦。咁其實呢套嘢都要靠經影響個政局啊，你乜幾犀利？係啊，咁連外國人都相當中意呢幾套作品嘅。咁啊，相對大武士就都係冇呢兩個阿哥咁成功啦。咁但係咧，裏邊咧佢有一個好新嘅概念喎。原來咧喺大武士入邊嘅敵人啊，嗰啲外星人咧，原來唔係壞人嚟嘅， 嗱，成個戰爭咧，初初就係講一班外星人咧，就自己冇星，冇咗啦。咁佢周圍尋覓一個可以住到人嘅星球啦。咁結果就嚟到地球啦。咁初初地球人都歡迎佢哋嘅喎，唔係佢，因為佢都係人樣嘅咋。佢哋唯一唔同咧就背脊隻翼，好似天使好靚噶。佢哋係天使咁樣嘅啲外星人係。咁好 OK 噶，啲人唔討厭佢哋。咁初初地球都同佢去和談啊，傾啊，我哋點安置你哋啊？點咁？但係咧，中間喺佢哋嘅帝國裏邊咧，竟然有啲陰謀者就將自己嘅皇帝殺死咗喎，跟住嫁禍咗俾即係地球人啊。咁結果秦戰爭就開始啦。咁中間咧亦都牽涉到咧，嗰、那個嘅王子 啊， 唔係複製人唔係呢套。 OK， 王子咧咁呢個妹原來咧就俾阿男主角即係劉一龍啦，香港叫就救咗啦。咁初初佢都唔知係外星人，但後屘。即係喺個危急中咧，發現呢個女仔原來跌唔死，原來有翼生出嚟喎，原來先知原來佢係外星人嘅，仲唔止喎，原來就係呢個王子嘅妹，咁即係其實佢真係公主嚟嘅。咁但係佢極力愛好和平，就完全企喺地球人呢邊同佢嘅哥對抗喎。咁其實大家咪覺得好熟面口咧，係咪好似馬沙同馬西咧？係啦。咁原來咧呢幾套嘢仲創造咗一樣好重要，嗱當然唔係由呢度開始，係乜嘢咧？就美型嘅惡翼啊。 哦。 係啦，咁上一次。其實應該喺即係講勇者雷登嗰陣咧，大家可以同大家提一下嘅應該。咁就係咧，原來由勇者雷登開始咧，呢、這個咁嘅蒙面嘅即係美型惡翼咧就開始啦。咁但係咧最發揚得光大嘅就係呢幾套咁嘅嘢啦。咁大家可以回憶一下啦。超力電蠶裏面有加連達王子啦。 係啊。 當然佢其實真身係一個鷹人嚟嘅，即係鷹喺度鷹咁嘅樣有，佢都有翼嘅喎。 哦， 變咗鷹咧有翼嘅喎。咁但係當然佢最尾真正將原來自己只係一個機械。人啦嚇，佢唔知啊，咁個悲劇嚟嘅。咁V 型嗰個唔記得佢個名啊，即係個骷髏城堡入邊嗰個啦，咁亦都好靚仔嘅喎。但係我覺得嗰個似加曼多啲，個性格同個樣，個樣都係係啦。咁但係都係美型喎，加曼都係靚仔嘅喎，唉，都靚仔嘅，即係可能有時佢畫工畫得唔好啫，都係靚仔嘅。咁啊呢套就更加啦，呢、這個王子簡直佢都唔係壞人嚟㗎，佢只係想復仇啫嘛。係係啊，咁當然後屘佢都知道真相啊。 幫翻佢哋啦。 係咯，咁最尾係梗係和解到啦。原來根本都唔關地球人事嘅，係佢哋自己啲人龍女雞搞事啫嘛，想奪權同埋想搞嘢啫嘛。咁唔係壞人嚟嘅，絕對。咁呢個就係啦，咁就令到後來嘅作品咧好大嘅影響嘅。 係。 咁原來咧喺呢三套作品以外一個延長線啦。咁原來就唔係呢一個監督㗎啦。咁其實咧就係、是、另一套咧就係我哋好熟悉嘅《金毛獅王》 啊， 係啊，咁但係《金毛獅王》就唔知點解咧，就喺日本嗰時就唔係真係咁受歡迎嘅喎，係啦係啦係啦，咁其實就得39集咁就完咗㗎啦，咁佢腰斬意思唔係突然間完，佢都快快脆脆大結局埋啦。咁呢套作品咧，其實喺卡通史上咧，雖然佢當時唔受歡迎，但係其實亦都好經典喎。咁第一就先係創造咗呢個心口有隻獅子頭呢個經典形象啦。咁同埋咧， 不斷用啊， 亦都確立咗呢個用劍作為即係最終武器。 V 型開始㗎啦。 V 型係開始，但你見到 V 型佢都唔係話跟住個個都用啊嘛。係。你見太武士佢都冇咁啦，係咪？佢其他作品並未受到呢個劍作為最終武器，但係咧金毛獅王之後咧，哇！之後啲戰隊啊，咩勇者完全就係由呢度嚟嘅。 多數都 係 用。 冇錯啊！咁所以嗰個獅子頭啊。仲同埋劍係呢、這個即係終極武器呢樣嘢咧，係好大影響嘅。咁所以呢套嘢大家其實不能忽視啦。咁同埋當中咧，呢、這個金毛獅王啦，咁講埋啦嚇，講開唔緊要啦。原來咧，佢哋話咧係由大眾馬嘅三劍俠影響喎個故事朗。咁中間咧，其實你再考究一下咧，佢哋嗰班嘅細路仔咧，亦都係對應翻另外有一套好舊嘅卡通，大家未睇過，叫《七小福》啊，《蟲之歌》啊。係啦，咁但係唔係機人片嚟㗎，喺度講幾兄弟姊妹好窮好窮好窮，係啦，點樣去互相照應？咁當然最尾發覺原來個老豆係有錢佬嚟嘅，最尾下即係呢係咪好熟口面咧？又好似啲香港某啲劇咁啊嘛，係啊，咁當然咧呢度佢最尾唔係有錢佬啦，唔止係有錢佬啊，個男主角原來咧係外星人嘅王子嚟㗎喎，係啦，就劍仔王子啊嘛，佢叫做係啦，咁但係最得意咧就發現咧最尾原來佢老豆啊。只不過是真正的皇位繼承人的空嚟嘅啫， 複製 係啊，複製。當然佢嗰時個名叫衍生物啦，嗰時我記得黎的個 以為死嘅啫， 以為死係啲人代替嗰個真的皇位繼承人，即係俾人暗殺嗰陣咁死咁。咁個真正皇位繼承人都走咗去邊咧？既然嗰個老豆係假嘅， 佢老豆唔係有心呃人㗎 ,ok, 佢老豆自己都唔知 㗎 ,ok, 咁原來真正嘅黃袍繼承人竟然就一路同佢哋作戰嘅敵方司令啊，那個蒙面人啊，係啦，原來就係壞人嚟㗎。嗯，好啦，咁呢、這個或者大家講住少少呢個咁嘅歷史先啦，咁同大家再講返呢，其實呢個三部曲嘅歷史啊，咁原來好多卡通片呢都有玩呢個三部曲㗎喎。 早期應該係萬能俠啦， 冇錯啦。咁原來呢三部曲嘅特點呢就係、是、呢第二個呢一定係添食啦，咁就相當近似嘅，一定同第一個即係你成認得出㗎，呢、這個好明顯，甚至乎大家 crossover 啦，一二號直情係一齊打㗎啦，係啦，都好似蒙面超人一二號咁啦。咁但係呢去到巨靈神嗰陣呢就嚟一個變奏啦， 其實都幾唔似。 嗱，其實呢巨靈神當時呢就最初唔係諗住係萬能俠嘅 Siri 嚟嘅，最初呢有一個叫 UFO Robot， 我唔記得有冇記錯啦。咁因為嗰時突然間好興 UFO 呢樣嘢，咁當時佢哋整咗一套卡通片咧，就係、是、由個 UFO 變咗機械人，唔係變巨靈神嘅喎。但係咧個主角一樣係杜雷特， 唔同色 啦，但係佢都係咁著個名應該叫杜雷特，亦都係佢係由外星走嚟嗰段嘅 講 王子嚟㗎，係啊，咁啊嚟地球嘅，咁嗰個機器人好醜樣嘅 ，OK。咁後屘咧，佢就索性將呢個古仔咧擺埋去萬能俠嘅世界度咧，就索性改咗就變咗巨靈神啦。哇！咁啊靚仔咗好多，係啊，嗰隻飛碟亦都相對靚啦，比起嗰套嘅電影版係 最無厘頭加咗得杜劍龍落 去。唔係，佢係同一個世界嘅。杜劍龍揸嗰架咁嘅飛機就無厘頭啫。 係啊， 係啦。 點解佢唔揸翻萬能俠咧？ 喺博物館嘛。 係，好似點都戰鬥力高過隻飛碟啊嘛。 因為佢呢套咧玩輔助機啊，開始 係， 其實呢套咧就創咗咧輔助機，即係有啲隊友揸個輔助機嚟去合體呢樣嘢咧。嗱，萬能俠之前都有啲翼飛嚟㗎，但係全部全自動㗎嘛。咁呢套因為鋪排咗杜劍龍，後來係揸呢啲咁嘅飛機咧，飛行嗰架係杜劍龍揸㗎嘛。 女仔揸個潛艇 啦，係啦，你話轉地咁咯，係 啊， 係啦，咁啊呢個就比較早期啲嘅卡通嘅機械人三部曲三兄弟啦，咁大家亦都好認得啦，肯定係啲三兄弟啦。咁咧頭先嗰個大武士大家就可能唔知啊，咁但係咧曾經喺機戰入面咧，佢哋都三個一齊出絕招嘅喎。係、啊 ，OK。咁除咗呢個之外咧，原來咧仲有嘅喎，例如鐵金剛咧，嗱鐵金剛知唔知原來第二作就係百變龍啦，咁大家可能都認得，咁好明顯啦，又紅卜卜咁樣係嘛？ 第三作就真係 嗱，大家唔講可能未必知啦。咁呢個叫做小超人啊。 系 啊，唔係李十佳啊，叫驚巴郎啊， 驚巴郎 嚇，係啦，驚啊 ，J N 咁啊，咁其實佢 Red 巴郎就係阿鐵金剛啦，係咯，係咯，咁佢叫驚巴郎，咁原來咧點嘅咧，哇，完全唔拉更喎，係一個細路仔，跟住變咗一個大頭公仔咁樣嘅，唔係變身超人， 變身超人， 細路咁嘅高度嘅啫，即係細路嚟嘅個超人都係。嗱呢、這個好破天荒啊，從來未試過變身超人變完仲係細路， 左身通常都變 變咗大人係啦，佢又變咗變翻都係細路嚟嘅啫，即係 teenager 咁上下啦個身形係咁跟住佢有叫個機械人出嚟喎，俾佢揸嘅係駕駛嘅啫，係啦。咁、那個機械人都幾肉酸下，老實講。OK， 咁啊唔係啊鐵金剛嚟咁靚嘅，咁呢個叫做第三作，咁其實呢個都我諗唔係好得啦，亦都係嘛，咁好多時咧第三作之後就死㗎啦，係，好啦，咁歷史上到底有冇成功嘅第三作咧？原來就有啦，咁原來就大家好熟悉嘅高達喎、哦，咦，咪高達有大哥嘅咩？嗱，其實係嘅，原來咧 Sunrise 即係自己用自己名義，嗱頭先講嘅嗰啲。電磁俠啊，大武士咧， 都係東影嘅。 當時係東影，但係咧都係揾阿 Sunrise 製作嘅。咁原來咧 ，Sunrise 自己用自己名義製作嘅咧，咁開始就係呢、這個真武三啦，跟住係泰坦三啦。咁原來咧高達咧就佢嘅第三作啦，正係佢嘅第三作啦。咁原來高達哇，大家唔係話嗰個係佢哋延續編，其實高達咧係用咗好多呢個嘅真武三入面嗰、那個。未合體之前嗰個細機人嘅特徵嘅，係啊，嗰個細機人大家唔知幾多，佢都係揸槍嘅。咁、 哦、 最初高達一陣個 idea 咧就叫 Gun Boy， 就係咁噶啦，就係、是、類似個咁，有樣嘅喎，高達係有人面嘅喎，最初嗰陣。 哦，最初設計嗰陣。 係啦，嗱大家留意一下咧，佢其實大家咪成日話佢話佢嘴係咪有兩撇須啊？ 哦， 係咪個嘴咪有兩個好似箭嘴兩個嘢咁嘅嘛？其實咧，佢最初畫嗰陣咧，呢、這個就係由佢個嘴唇嗰度演變出嚟嘅。 嗯 是啊， 孖人牆。 唔係，咁你佢卡通畫兩個嘴唇咪兩條線啦、啊。 咁啊 係。佢就係咁樣嘅，咁慢慢演變出嚟嘅。咁同埋係啊，高達最初原本嘅故事抌上去攞，即係叫製作公司嚇、啊、開呢個 project 嗰陣咧，咁就原來係打外星人嘅喎，係啊，致護星人。 大家覺得很荒謬，但原來大家睇翻啲佢嘅製作，一本黃色嘅高達好厚好厚嘅書，裏面有講到，係啦，原來所有嘅智護星人咧都光頭嘅喎。當然喺電視你再見到德湯金係國王係光頭啦，但原來佢全部嗰啲嗰啲基利啊嗰扎都係光頭嘅喎。係啊，大家可能唔信，咁佢額頭咧就會有一個智護嘅 logo 嘅，咁佢咧就係一個軍事嘅一個星球嚟嘅。 是 啦，咁當然啦，當時高達嘅另一個意向就係想即係跟沙窩去拍一套即係有沙窩咁嘅 style 嘅一套卡通。咁當時嘅所謂核戰機啊、支戰機都係似 X-Wing 嘅。 哦，係。 係啊，係啊，咁係一個外喺太空度同一啲外星人即係展開鬥爭嘅一個故事。咁當然後屘又改咗啦，咁佢改得好啊。如果唔係就唔係我哋今日睇嘅高達。係咁同埋高達入面嘅人物設計啦，最初整佢著啲制服亦都好似超力劍俠一樣啦，係個個唔同色嘅喎。 哦、okay, 一個紅一個藍一個黃，唔係，因為全部男仔咪著藍色，女仔咪粉紅色咯。以前唔係啊，淨係單嚟就單嚟就橙色。 哇！ 係啊，唔記得係橙色，即係有個橙個綠，有唔知邊個綠咁好好惡頂嘅，即係好似超力咁咯，你明唔明啊？超力入面啲制服咁咯，係啦，咁就係咁啦。咁其實三部曲就係一個有啲咁樣嘅歷史喺裏面嘅，係。咁多人為咗順帶一提啦，超力點解會叫超力電池？因為香港嘅譯名，但係點嚟嘅咧？ 超力醫面代理。 冇錯啦，咁一賣廣告嗰陣咧就超力力力力力，係嘛？大家記唔記得？有睇過實記得，哇！啲好 match 喎，原來咧當時啊。呢、這個無線電視係好興將佢嘅好興將佢贊助，將佢名啊， 星神女探 冇錯啦，融入去個電視劇名，就唔係好似而家咁乜乜乜紙巾就贊助乜乜乜乜個劇，咁唔係嘅，以前直情連個劇名都改埋，係啦，跟住每一集就嗌超力，就咩你點會唔記得超力伊面啦，係咯，咁都係超力伊面，而家唔知有冇咯？ 福字面啊嘛，有 哦，即係變咗福字面哦 ，OK， 好，咁或者。呢 part 就講到呢度啦，咁 但 係撳錯掣添，係 頭先有少少技術錯， 係啦，係咁啊講翻啦，咁死啦！頭先嗰個撳錯掣之前唔知講到邊添，我唔緊要，我哋講過，如果有 overlap， 大家原諒我哋啊 ，OK， 咁啊，我哋講翻咧，原來咧有啲網友啊，咁啊頭先都講完咗嗰個三部曲㗎啦，係嘛？ 係講完 了。OK 得，咁嗱，如果聽翻有錯，下個禮拜補翻嚇。OK， 如果三部曲有嘢講啦 ，OK， 咁講翻呢個有網友問啦，即係心理時間旅行啊，就係關於個蝴蝶效應，唔係其實嗰對叫做 butterfly effect， 但係佢就唔係 連鎖反應， 唔係佢唔知佢連鎖乜鬼嘅，其實英文就叫 butterfly effect 啦，咁就講嗰個人睇完本自己本日記咧，就可以飛翻去細個嗰陣童年嘅喎，咁但係飛翻去唔需要靠任何嘅機械， 做翻自己 啊，係啦，做翻自己入翻自己身體變翻細路仔，跟住佢後屘就咁得意嘅，咁後屘佢發覺原來甚至乎可以改變歷史嘅， 咁 係 啊，我就改變咗，係 初幾好㗎，搞到佢啲 friend 啊讀曬大學啊，咁 個個都 good 㗎， 係，但係最尾啲壞嘅嘢就出現，係咁最尾好慘嘅，好慘嘅，係，咁 會做一個 故事就大家睇啦，好好睇，咁咧想講咩就介紹俾大家，原來有樣叫做心理時間旅行。 咁或者下個禮拜我哋再介紹其他同依類有關嘅作品。 係啦，因為我哋之前都話想同大家講 time travel 呢樣嘢啦。係，咁呢個唔係好同嘅，係啊，係啦。 咁今日終於買咗 高達劍 嗰把劍。 係啦，係啦，劍柄。 俾大家聽下啲聲啊！ 嚇，俾大家聽下啲聲啊！ 係啊。 好嘅。 但而家開啊， 聽唔聽到啊？係。咁啊，明開啦嘛。係咯，咁係類似係咁樣啦，咁識咗就 當然有其他好多唔同嘅配音效果，因為 係啦， 收音 嘢嘅喎， 比較 係咪啊？係啦，寶哥嘅試下撳喺度係咪先？ 係。啊，係啊，依度係。 係啊。 呢個就係故事模式，頭先對打模式。 係啦，係啦，咁。係啦，咁我好，咁其實我哋都未識玩嘅，咁啊冇下先，咁如果有啲詳細同大家再交代一下，咁又 OK 㗎，都唔貴啊，4000多英嘢，可能街都賣緊300多蚊。 係， 嗱大家話呢都冇劍嘅，得個柄咁，唔係喎，佢就係玩乾拳，唔會搏親人，唔會插到人。 兩個對戰係會有唔同嘅音響， 隔劍嗰陣真係會震㗎喎，兩把劍。嗱，我得一把就暫時因為缺貨，我買喺度 ，OK。遲啲真係買多把咧，我試下效果，再同大家報導下呢樣嘢。 或者如果大家想睇下兩把劍對打嘅係咪有咩效果，就可以去佢嘅網頁啦。 哦，係。係啦係啦，咁大家查返啦，咩 Beam Saber 係啦 ,Air Sword Battle, 係啦，咁大家揾翻 Bandai Hobby， 會有 Bandai Hobby， 係啦，會好過癮，好過癮， 幾趣事嘅一個， 有幾個大叔同埋阿姐，竟然揸住呢個，唔係我覺得唔係姐嘅靚女嚟嘅，咁喺度互相喺度抽喎，好多條片嘅，好搞笑，翻緊工喺度打，係啦，咁大家可以 好熱血㗎， 好熱血㗎，好似傻咗一樣啊，咁大家介紹大家點玩點玩嘅。OK， 咁今個禮拜或者講住咁多先啦。如果頭先講錯啲乜嘢嗰啲，我哋一陣聽翻，咁啊補翻資料啊。因為頭先本來我哋撳錯掣之後有講咗好多嘢，我唔覺意識咗頭先。OK， 咁下個禮拜再同大家講下啦。OK， 咁喂，咁唔係先，咁仲有咧嚟緊，咪好似有啲戲會上啊，講埋快快 速速。 係啦係啦，咁就係呢個叫做 City of Amber 啊。嗱，我睇 Yahoo 嗰度寫就10月10號啊，唔知有冇咁快上啊。OK， 咁其實佢係咩嚟嘅咧？佢叫伊薩。絕地逃亡啊！咁其實講有少年少女咁啦，咁其實係一個未來嘅奇怪嘅城市，咁就係啲文明又係唔知冇咗之後嘅，咁就住曬地底啦，咁靠啲電燈膽咁樣，咁啊發電咁啊，咁啊嗰啲電燈膽咧，原來佢話咧有一日會熄滅嘅喎，咁如果佢就講人哋熄滅之前揾到一個契機，點樣可以即係救翻， 係 啦，亦都其實可以可佢哋唔敢出去嘅，係其實可能係咪最尾走翻出去先係。辦法呢咁樣咁囉，咁其實就係有啲似嗰啲1984呀嗰類咁嘅反烏托邦嘢，係亦都似頭先我哋講呢個 當年 恐龍都係屬於呢種啦，係咪 23世紀大逃亡咁樣， 係啦係啦，但係呢佢啲科技就好落後嘅，反落懷古，但係呢對好出名喎，喺外國 係 OK， 咁另外呢有一套由金城武主演嘅，咁都係佢個名字改咗喎，原本日文叫死神之征道啊，咁就講由金城武飾演嘅死神啊，係啦，咁佢個中文咩改咗喎，叫做咩甜 言蜜語，蜜 啊甜蜜個蜜嚇，係啦，係咪啊？ 唔 係 密雲 個蜜哦，佢點解咁叫咧？咁蜜要雨落雨嘅雨喎，咁佢叫 Sweet Ring 啊，咁點解咧？佢改咗個名啊，咁其實金城武每次執行佢呢個死神嘅任務嘅時候咧，係就係落雨天，佢從來未見過藍天白雲嘅，佢話喺人間未見過，咁當然最尾佢見到啦，咁亦都講佢成個事就講佢唔捨得帶走一個女仔啊，初初係少女啊，咁最尾變咗阿婆啊，講佢成生亦都關乎於佢中間個仔啊，咁其實唔知我其實出曬碟㗎啦。 係 ，OK， 咁就即係講，當然講日文啦嚇。咁香港啊，可能 hold 住先。我初初本來佢都話出，咁可能等於佢上完畫先。 咁可能。 咁聽聞就10月16號，係啦係啦。咁我即係點樣出街揾嘅都揾唔到呢度碟嘅，初頭出。係。咁到時咧，大家睇下睇唔睇呢啲，又係啲比較用奇怪嘅方法去講一啲人情世故嘅嘢。 係啦，一個感情嘅故事。 感情故事，嗱佢同佢唔係愛情關係嚟嘅喎。唔係愛情嚟 㗎， 係啊，好得意啊！咁佢哋班死神咧，全部都好中意聽音樂嘅，係啦，好得意嘅。佢哋成日喺度等嗰陣冇嘢做嗰陣，就走去啲類似 HMV 嘅地方聽歌。係 ，OK， 咁呢個位遲啲再同大家講啦。咁或者今日嘅時間講住咁多先，咁下個禮拜再同大家再講啦。OK， 拜拜。